Episode 10 Dialogue 49 小高，你去哪儿？ 我去我女朋友家。 你去那儿做什么？ 我去那儿吃晚饭。今天她请几个朋友吃饭。 哦，是吗？你女朋友今天为什么请客？ 因为昨天是她生日，可是她这个星期太忙了，所以她今天请。 他今天不忙吗？ 今天是星期六，他周末不工作。 你女朋友叫什么名字？我认识他吗？ 他也姓李，他的名字叫李桂美。 什么？李桂美是你女朋友？我认识他，我们是好朋友。他还请谁？ 他还请七八个同学。 他为什么不请我？ 你问我，我问谁？再见。 Dialogue 50。 你喜欢看外国电影还是中国电影？ 我都喜欢，可是我很忙，所以不常看电影。 这个周末有一个外国电影，这个电影很好看，我们去看怎么样？我请客。 是吗？谢谢。星期六还是星期天？是哪国电影？ 星期六晚上，是一个日本电影。 啊，太好了，我这个星期六没有事，我也很爱看日本电影。我们几点见？ 六点半，怎么样？我去你家。 好，星期六见。 Dialogue 51 你周末常做什么？ 有的时候工作，有的时候看书。 你周末也工作吗？你不看电视吗？ 我家没有电视，我的工作很忙，所以我常常没有周末。你呢？你周末喜欢做什么？ 我喜欢做饭，所以周末我常请朋友去我女朋友家吃饭。 你为什么请朋友去你女朋友家？ 因为她家很大，我做饭，他们打球、跳舞、听音乐。 你的朋友都很喜欢你，对不对？ 对。